能随心情来听歌，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那想问一下大家，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听到这样躁动的旋律，有没有觉得暖和起来？ 我感觉好像应该很多人都会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啊。 那我感觉思萌就会说，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感冒了的人，真的是嗨不起来啊。哎呀， 我这个当当的鼻音就已经证明了，现在这个北京已经有这个冷空气已经过来了，影响了多少人。 你看你还每天坚持健身啊，包括今天还给我们送出了关于健身的小视频。怎么就认真锻炼之后没有照顾好自己呢？一定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穿得太少。 对，我要是好好的吃一下睡一下就好了。 来顿羊蝎子火锅哈。来看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5度。那么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呢，本市的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风力明显减小，比较适合户外活动。 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持续的变冷啊，大家能够感觉到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1度。 那么、哎、我的天哪， 对，昨天跟大家说的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低温蓝色预警也在持续的预警当中，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终于在当天的这个最高气温也已经达到了-0了啊。那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0%。夜间呢也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转3到4级，阵风可能也会达到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哎，所以思萌，你出门你都穿什么？我想了解一下，对于你这样的壮汉来讲，就有一身肌肉。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越锻炼的话，在冬天的时候是越容易冷的。因为我们是需要脂肪来提供温度嘛。 哦， 对。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然后就脂肪燃烧的比较剧烈，然后也出了一身汗，然后没有落汗，或者说 对对对，比较容易受风 啊，着急出门了就容易受凉，是吗？ 对，脖子啊，然后脑袋啊等等的。 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像思萌一样的健身一族，虽然看你们的肌肉觉得哎真好真好真香，然后愿意给鼓鼓掌，但看你们感冒了，其实也还挺蛮同情你们的。 对， 特别是带个大鼻音啊。今天来签到的前十名的朋友已经火热出炉了，不过呢，我们要特别点三个朋友的名。首先是白喜新，他说今天签到了111名，哎，这个数字啊，给点一下名呗，蛮吉利的。那真也跟我们说了，说今天是老公的生日，我们结婚9周年了，也想通过我们节目代表他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家四口，跟老公说一声生日快乐，我们爱你，甜甜蜜蜜的。 还有笑脸说了，老公说开车这个呢被我老公抓住不放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听着倒计时来进行签到，结果签到了150多名。 是啊，还记得昨天我们有位听众说，哎，我老公那个我拿着我老公手机签的，签到了第5名还是第3名。那今天说，那同样是给老公开车，别人点你怎么就150多名呢？没有关系，签到。我们来看看前十名的朋友，大家主要还是靠运气嘛，我们都懂的。来，第一名是戴琳，第二名是木木，第三名是我思故我阔，第四名是自由自在，第五名是太子。 我们再来看看往后的第六名是零度，第七名是齐格格，第八名小雪，第九名贺颖，以及第十名宁。哎呦，这个嗓子都已经有点哑了。 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除了签到前十名可以点名之外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也不要忘了，今天是周三，是我们的短视频 battle 日。月月鸟小哥哥休假了，不过派出来了非常能打的思萌。通常呢，在这个日子，你知道月月鸟小哥上周休假之前跟我算了一下，他说：“哎，请问你看，1、2、3。”我需要让思萌替3天班，那就意味着周三的那个小视频是不是也得思萌录？我说怎么着你还想录啊？他说不是我想录，主要是思萌一般发了小视频以后，大家就不会要我回来了。我昨天看了一下思萌拍好的小视频啊，确实不太像月月鸟小哥哥回来了，所以期待一下，待会儿我们就会把关键词放出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主办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的第二期作品发布会已经在北京举行了。那么这个发布会呢，告诉大家第二批100篇音频教材已经正式上线发布了。 对，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呢，是面向全国中小学推广标准普通话的有声教材，也是集结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0多位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以及顶级的 录音师来录制完成的。 是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董卿啊、尼格买提啊、任鲁豫啊等等都已经参加了第二季工程的录制。比如说呢，任鲁豫就带着自己的儿子还一起录制了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文《孙悟空打妖怪》。 嗯， 那么这一套高品质的有声语文教材内容已经涵盖了教育部编本教材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本。那么全国1.5亿的中小学生和900多万教师可以听到最标准的中国声音，享受到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什么？ 嗯，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互动。 嗯，是不是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 这个 回到早读时刻了，各位醒醒， 心突然被提起来了。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我是道，学书童背诗51斤重，脚踢好节奏，口中念咒，摔心脚如风。头发老，头上月亮露，日子像黑上慢慢走，却靠拢就追得到。他出去身份都有，他约在今年10年准，书还传来两首诗，谁是说过我不分，也就没有承认。好荒唐是300本。小书生教功课中的夜灯，原来他本来要当真，一百多副的经纶，上麦放好了几层，清楚在这科学中走过独步。当我陛下骂一人，共产反面这一准，两万三毛原地生，我要上榜那么稳。关雀楼，关上一层楼院传来滴答的节奏，鸳鸯流，塞北风沙狂舞，两句到底够不够？温阳州，早已黄河时答应将就后门跟。学书童每天念着四书五经，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人性，可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童逃出只剩的灵，会不会累不累，问问浓墨几多，什么谈什么事，逃学书童书还在里， 此刻有准备，下一刻更精彩。12月1日至31日，斯柯达服务节为您带来冬日温暖，邀您尊享底盘及制动系统免费深度检测，购买原厂保养套餐可享买3赠1、买5赠2优惠，活动期间更有机油升级等礼遇。现在关注经销商微信公众号，注册成为会员，还可领取服务节超值优惠券，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20-1111。 Skoda。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欢乐你的上班路。 提到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啊，大家发现都很有话说，我们的后台瞬间已经被挤爆了。小莹就跟我们说出师表啊，想象一下当时那个课文后面一般就你知道有几个就是问题嘛，还有课后作业，如果写的是背诵全文，大家就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 啊。对对，而且早读的时候老师还会检查， 对，噩梦一般的存在啊。那你现在一定背得很熟了，你还记得第一句是什么吗？ 反正我是不记得了。还有许文斌也跟我们说说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包括笑脸也说了这个背影，说这篇课文的感触太深了，是讲老父亲的。 是，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了。浮生半醒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啊，他说寒号鸟啊，我过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寒号鸟原来不是鸟，是个猴。哦，就因为可能教材版本不一样， 啊、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我对这个没有印象。 对，我们俩现在说的，你看《出师表》背不过，《寒号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学习的。 还有就是这个魏家的 魏佳宁， 魏佳宁他说的《植树的牧羊人》，说老师让抄的，一共3000多字啊，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啊，你也抄过是吗？ 嗯，对。 哎呦，我怎么也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看来你是应该上课没有迟到过，或者是一直在认真听讲的。 啊，太子这个我也有印象，有印象。 哎， 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木兰辞》啦。因为当时老师说谁背不下来抄20遍，然后什么时候背会了什么时候回家。我为什么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课文我背得特别快、 啊，为什么？ 就你发现它很押韵，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好、 哎、 只能背到这里、 哎呦 再往下我就不会了。 还真的印象很深刻啊。 是，关露也提到了说卖炭翁哈，伐薪烧炭南山中，哎呦，一句就把我们带到了回忆当中了。 还有 Heart 他说这个语文课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插图， 哎，对，包括还有那些调皮的男孩子就把那些插图画成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 画上胡子呀、啊，画上什么 对 各种各样的。 李白和杜甫知道你们怎么玩吗？还有像光芒豆也跟我们说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啊，应该是梦想着过着那样的生活，现实呢感觉彻底把梦想打败了，所以大家心目当中应该都有一个桃花源吧、 对 像腾格尔老师还专门把桃花源写成了一首歌 啊，那个画风真的很清奇。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我推荐你们在不高兴的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看。 对，而且近鱼跟月月鸟小哥哥也在节目里把这首桃花源演唱了一下，真的是深深的把大家吓坏了。 我特别想到郭鹏那个表情， 桃花源里，你知道 那个小胡子恨不得要飞起来。 就因为这一就真的是一首成名啊，大家就真的那一首就完全没有在站我，都去站月月鸟小哥哥。 嗯， 还有像真实也跟我们提到了说，现在还记得读语文课文时的那种语气啊。来，我们请好学生思萌来给大家模仿一下，这也是我们的听众明媚的商提供的答案，朱自清的《春》。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你怎么能这么感觉要哭出来了？你要这个春天的那种喜气洋洋的气息，盼望着、 哎、 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你就特别有这种小孩子报幕的感觉。下面我们来下一个节目。 是小时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asn't rocking. But to tell you the truth, girl, that didn't stop me. Said you wanna get the rate, I'ma cop that. Pull up and now you drop that. And we picking up every time we drop that. And your next dude, you know I'ma top that. But she wanna come back,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But she don't.Trust me. But to tell you the truth, girl, it didn't bug me. Yeah, you came to my party with your young socialite. I slid a couple bitches, I was cold as ice. And then the next morning, you go tell me you love me. Think up.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But she don't see my way unless I'm BJ. If you just look, girl, you see my face. You got so LA. 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She's so simple. She's so cliche. She so gossip, she say, he say. She wants me back, says that each day. But I don't repeat, and I don't replay. She moved to WeHo, now that's where she stay. When up on weekday, she fucks a DJ. She won't fly my way, unless I'm on PJ. She lied to me, I would die before I betray. Anyone I love most, anyone I hold close. Sniffing all her love up, OD off of one dose. One shot, play me, I become ghost. You could be the prettiest, but ugly when it's up close. Used to be my type, but now I'm off those. Driving through the city full of lost souls. Just be careful, look out for the potholes. But now I know how to spot those, you know. But she don't drive my car unless I'm on a boulevard. That vintage fits you good. You getting old in Hollywood. Hey. 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I can't believe it. 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Yeah. So simple， 现在呢看到了很多的大家发来的答案啊，也都是来跟我们说一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贝壳说白毛女啊，记得当时老师还表演了，所以印象深刻。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个老师是如何教授这篇课文的，直接影响了我们能不能够记住这一篇课文啊。当时我记得还有朋友刚刚说了，说记得当时学一篇课文的时候讲的就是那个杨桃，因为北方孩子没有吃过杨桃，所以呢当时哎，这是美拉美拉蒂跟我们说啊，没吃过杨桃，一节课都在想象它的味道。那现在当老师了，所以我自己教到这一课的时候，我马上买了很多的杨桃给学生吃，学生们先尝尝才能好好上课，圆我小时候的梦想。 哎呦，这个老师真的是很贴心啊， 是吧？哎呦，这上课还有杨桃吃，我当时也是，因为我是北方孩子，也没有吃过杨桃，所以就学到那颗画杨桃的时候，就在想说杨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超好吃？ 所以我觉得下一回应该在课本里面加入适当一个小龙虾的这个是课文啊，对， 再配啤酒是吗？ 哎， 烤串直接晚上老师就都带出去了。你这样的人就适合当老师啊。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那么小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课文其实是跟猫猫狗狗有关的啊。今年呢，也有很多上映的宠物题材的电影格外的多，比如一年之内啊，有人数了一数，有17部有宠物为主角的影片登上了大荧幕。 从这个用户的画像上来看呢，女性的观众占了60%多，那只有一部《战犬瑞克斯》，男性的观众是比例略大于女性的，所以可见宠物片更受女生喜爱。 是的，因为18年呢是狗年，明年是金猪年嘛。你看，平定有着小金猪的酒啊，今年平定有着金狗的酒。以狗为题材的电影呢有13部，除了一部《神探狗笨吉》要到12月28号才上映之外呢，其他12部狗狗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1.38亿。那其中呢，《犬之岛》还有《狗13》贡献最多，票房都在4000万以上。 除去3部暂无评分之外呢，还有其他10部的电影的豆瓣平均评分在6.5分。那另外今年也是以猫为题材的电影有4部，虽然说比狗狗电影数量少，但是在票房上胜出，4部电影的票房累计是3.92亿。 是， 哆啦 A 梦。 对，要非常感谢哆啦 A 梦啊，一部电影就达到了2.09亿了，而4部电影的豆瓣评分也平均要高于狗狗电影。狗狗电影，狗狗电影，为什么？ 我特别纳闷，哆啦 A 梦原来是一只猫啊， 你不知道吗？ 那么肥肥的样子，好吧。 这首歌曲《小狗》来自胡彦斌。 要想想你就回去，我要不要跟踪你？天有变黑，月亮星星星星，可不可休息？太晚回去，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我会更伤心。 妈，明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 我已经慢慢慢慢慢慢开始想你，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我会戴上流氓 族 的面具跳来跳去， 但是像你这么美丽。没有男朋友，谁会相信？ 你住在哪？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依然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啊，你是郭， 我差点想说我是郭鹏。 是郭鹏的好朋友，今天来代班的思萌啊，欢迎思萌。是连续代班3天了，很辛苦啊，中午还有自己的节目，所以早上要吃早餐，对自己好一点。你看刚刚我们的音乐早餐，哎，耳尖的朋友其实能听出来，我们音乐早餐和早安快跑这个片头跟片尾其实都是思萌帮我们录的。 对，我刚才想说很怀念那个时候，哎呀，充满活力的自己， 然后现在生病 了，今天病殃殃的 吃早餐。餐哈，我们的听众真的太可爱了。元气少女说到早餐啊，真的今天早晨呢想做点那个藜麦粥喝，图省事呢就拿了平时用的这个小平底锅，结果好好的一碗粥就熬成了锅巴。你说开不开心？ 藜麦粥就成了藜麦锅巴。 哎，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锅去做。 没错， 这就是我早安音乐秀的这个音乐早餐一直在倡导的，教给大家各种各样的早餐神器啊。特别可爱的公野叶敏说，哎呀，我之前都买亏了，你今天介绍的这个早餐机更好，一体机。但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我没有说哈，这个一体机我也帮大家提前试了一下，就它其实非常可爱，上面是这个煎锅，然后下面是烤箱，你可以把吐司放进去，然后旁边是咖啡壶，就一个锅满足你一整天的这个早晨的早餐的需要。但是做早餐一时爽，清洗火葬场，所以你想象一下，你洗它的时候真的还挺费劲的， 用了几个锅就要全部都洗一遍。 哎，对，所以大家就是综合考虑一下，看看自己到底适合哪个锅哈。今天是周三，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我们的视频已经全部上线了。那么因为今天给大家公布这个关键词稍微晚了一点，所以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都奉上吧。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思萌的小视频的关键词是肌肉。 哎 ，muscle 肌肉。 对，发送肌肉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思萌的短视频了。郭鹏啊，你发一下肌肉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就不要回来了好吗？那么静瑜的关键词呢，同样也是两个字，发送魔镜。记得是魔镜，不是墨镜哦，就是那个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人的那个魔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今天静瑜跟思萌的这场友谊赛到底谁可以赢呢？发送一下，看看你到底。 我一定要提示一下，这个肌肉这个肌是。我要怎么解释muscle 的肌肉不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炸鸡、 对对对对对，我们俩今天 一定要发正确的， 是我们俩今天这个都比较容易有谐音 哈。对，魔镜是魔法的魔， 对，这个肌肉的呢就是你锻炼身体的那个肌肉、不是吃的那个肌肉、啊，对对对，肌肉月字旁的那个肌、啊，广字头的这个魔法的魔哈、肌肉和魔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县里改革开放40年的家庭情感大剧，叫做姥姥的饺子馆，今天晚上将会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墙的。 20世纪80年代呢，北车站国营饺子馆面临着改革，包括厨师姜桂芳下岗，也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开了一间小小的饺子馆。在这40年间，一位母亲的半生的风雨沧桑，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也都浓缩在这间饺子馆里。 小小的饺子馆蕴含着大大的爱和时代的变迁。姥姥的饺子馆马上就要在央视电视剧频道上映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跟姥姥有关，郝云的《姥姥说》。 头上长着尖尖犄角，他脾气不好，会想你，他偏不看见，他就扔了书包赶紧往家跑。小孩你赶紧睡觉，再不睡觉梦里就有千年老妖，他脾气不好会乱啃又乱咬，你的脚趾头都会被他咬掉。 小孩，你赶紧睡觉，再不睡觉梦里就有千年老妖，他脾气不好会乱啃又乱咬，你的脚趾头都会被他咬掉。 留神小孩长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有没有觉得很押韵？ 嗯， 郝云的姥姥说。那么今天呢，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啊，肌肉，就是锻炼身体的那个肌肉，月字旁的这个肌肉哈，不是吃的那个 chicken， 是 muscle。 那么静瑜的关键词呢是魔镜，就是那个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的那个魔镜， 没错，魔法的魔 magic、 对，魔镜和肌肉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现在已经看到了大家的回复了啊。 KZD 说思萌好强啊，你看不像我趴下了就起不来。 哎呀，这个起来了你就感冒了，所以不要学我。 大脸猴大脸猫说思萌你那视频，你旁边那黑衣哥们儿抢镜了啊，都看傻了 啊。对，这个是我特别要说的，我感觉这个视频里面最亮点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旁边那个男生。 哎，所以他到底知道你在干嘛吗？ 一直在看着我。对、充满了爱的那种鼓励。 充满了爱的鼓励啊、多亏加了的鼓励啊。那么大家发送一下肌肉，可以看到思萌的肌肉五花肉，他的名字真的就叫五花肉。他说月月娘小哥哥你就只能发五花肉了。你说郭鹏多伤心啊、大早上起来你说假都休不好还得让人发个五花肉啊。但大家呢现在明显的占思萌的比较多一些。拉面站店说明显思萌就赢了呀。米娅说今天静瑜你没有了月月娘小哥哥都这么划水了吗？我哪里划水了？我多么惊喜、 这个我一定要证明啊，这个视频真的很不好拍的。 对 对， 昨天思萌看了我拍的全过程啊。 对，就是那个气质啊眼神啊嘴啊笑到什么程度，哎呀很难。 包括我一开始把手伸出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我要干嘛？ 嗯， 有没有像蜘蛛精要开自己的盘丝洞？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一下肌肉或者魔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今天的小视频 battle 的关键词的小视频了。那同样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什么，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告诉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到底是什么呢？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瑜， 嗯， 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奖学金也拿了不少，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有啊，感情方面。 哦，那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发生。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皮草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蓝胜之心， 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程一折，全部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They say oil and water don't go together.Can't be flipping switches in stormy weath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not tripping up. Maybe that'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Maybe I don't care, I'm not giving up. The dose of love, I forgot. Opposites attract.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So this won't be the enemy now. So break it is the remedy. Love is our destiny, yeah.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Yeah. We pray.All the rules, but they think they're clever. They say hard to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won't last forev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I'm tripping up. But baby,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Opposites attract. Maybe I don't care, I'm giving up. The dose of love, I forgo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So this won't be the end of me now. So break it is a remedy. Love is my destiny, yeah.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Jessie J, 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北京时间的7:50，这也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然后问了问大家啊，印象最深刻的小时候的一篇课文，我们又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啊。加的这个，我来考考大家吧，看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 哎，这个很熟悉，但是我也想不起来了。 就大雁、嗯。 对对对， 我大概只记得 题目是叫大雁吗？ 我不太确定、 哦、 我来看看哈，好像刚刚有一位朋友其实给我们回复过， 也提到了是吧？ 对对对，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啊。 嗯， 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讲就印象非常的深刻了啊。 哦，这是苗大叔，这叫秋天来了。对，课文叫秋天来了，大雁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遍一遍一遍，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老师突然问我说你干嘛呢，我说去南方了全班就哄堂大笑了。 这还真行，睡着还能听到课文进度啊。 是，还有好多的朋友呢其实提到了大家小的时候共同的印象，比如说费劲跟我们提到了说一碗阳春面，哎呀，这个应该是小时候都学过哈。 嗯， 哎呀，提起来就想自己先去哭一会儿。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比如说优助的这个答案。 嗯，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海燕在这个苍茫的大海上狂风狂卷着乌云，还记着当时是曾经代表全班朗诵过这篇课文。 嗯，还有月七一一说沁园春雪，上学的时候背得磕磕巴巴的，但是女儿在幼儿园中班的时候陪着她背诵的时候，发现我怎么记得那么熟。 嗯， 哎，好多的课文真的在当下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背就不太清楚。 对对对， 但隔了好久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我还记得这个就木兰，对， 唧唧复唧唧， 对对对，其实很多朋友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一篇文章啊。 对， 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还是有很多朋友发错了。肌肉呢是那个锻炼身体的肌肉，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挤的那个肌肉 muscle 的肌肉，那这是思萌的小视频的关键词。进入的关键词叫魔镜，就是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的那个魔镜，不是模仿哈，也不是墨镜，是魔镜。当然了，各位发送五花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是什么也得不了的。我觉得明天我应该被月月鸟小哥哥打死吧。 下周三直接让月月鸟出一个五花肉关键词的视频好了， 他不会同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著名导演毕国志执导，内地的演员俞飞鸿以及日本实力派男演员大泽隆夫领衔主演的电影《在乎你》正式定档，将会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3月8号上映。 嗯，同时呢也发布了定档海报以及预告。昨天发布的海报以这个静谧的淡蓝色为主调，四位主角在北海道漫天雪景中相互凝视，仿佛诉说着一段尘封已久的秘密往事。 电影《在乎你》在明年的3月8号上映。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来自刘惜君翻唱经典的《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只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我是思萌。 今天早晨啊，大家非常欢乐，发送了关键词啊，各种错误的答案。来纠正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分别是肌肉，就是锻炼身体的那个月字旁一个几的那个肌肉 ，muscle 的肌肉。哎，大家发送肌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思萌健身的小视频了。 同时呢，也可以在早安夜秀的后花园里面回复魔镜，魔法的魔，回复魔镜两个字，可以收到静瑜的一个在魔镜当中的一个手势和变装的感觉。 哎，你怎么就表达的这么直白，就已经说出去了。你应该说就是看看静瑜帮大家问一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呢。 自己给自己抛了一个包袱 啊，戏很多、啊、 我发现你们的节目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升级。对，下回郭鹏再让我踢包，我就问踢周几的、 啊、对对对，要周三的提前想一想。 对， 好了，各位，今天呢也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什么。其实呢，伴随着很多印象最深刻的课文还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灿爹跟我们说桃花源记，当时老师要罚写我们抄20遍，当时啊买了好多的复印纸，你知道，就写一遍，然后下面就会印出来啊。 对 对 被老师看出来了，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 明明那个笔迹都是一样的嘛。 不是，主要是这种踏蓝纸你把它翻过来的话它就是有印儿了、 哦、 就是老师已经那么见多识广了，教过这么多届学生，你也不是第一个用复印纸来抄课文的对吧。 对， 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啊。 还有这个恩恩他说这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啊、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乌鸦嘴里叼了块肉，哎，当时在想他叼的是什么肉，香不香，有没有熏过啊。就饿了上课啊。还有坏话一泻跟我们说爱莲说，这也是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的、以及湛蓝的雪说朱自清的背影，每次听到啊都觉得有种看到老父亲的感觉，哇，泪奔了。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有一篇那个课文是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学了播音之后当时在做培训嘛、然后有一篇课文是老师朗诵，叫做朱自清的不是冯骥才的珍珠鸟 啊、对对对 对 那个时候学完那篇我就每天鼓捣我们家那个鹦鹉 啊， 对，我说哎，这鸟怎么还不飞我桌子上呢，怎么不跟我说话，不刀我的笔呢。 是，还有包括小的时候我记得看那个文、就是课文叫爬山虎，刚刚也有朋友其实跟我们提到了啊，这是林介子跟我们说爬山虎的脚，哎，我提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回到家之后发现我们院子里真的有一堵墙是爬山虎、 啊、 我就使劲把它给拽开， 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它那个 很牢固的那个脚粘上去， 对对，然后拽开了之后就它就粘不上了，过两天就枯萎了，我还挺难过的，我觉得、都是我的错啊。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什么。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大家关注电影方面，邱礼涛导演、吴镇宇、袁咏仪、古天乐和张达明主演的家和万事兴也已经正式定档了，19年的1月18号。 没错，电影呢也是改编自张达明的舞台剧，讲述的是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压力大，但是窗外的海景是他们舒缓焦虑的唯一渠道，那么一块突如其来的广告牌却打破了这个现状，焦虑升级，一家人开始疯狂的计划来展开了。 是1月18号上映的《家和万事兴》，这也是改编自张达明的舞台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电影，后来也改编成了舞台剧，然后周杰伦还亲自给他又重新做了歌曲方面的一些指导，《不能说的秘密》。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更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回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知觉。 势，一触即发。奥迪 Q7 e-tron 2019款尊崇来袭，三种驾驶模式，纵享更多驾趣。反馈型油门踏板及高效热管理系统，开启高效低耗新出行。高能夸臭兼顾低耗e-tron，让全新驾驶体验从此开始。现在购车即享7万元购置税减免，还有更多优惠等您享受。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哎，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刚跟大家分享过，今年2018年的国内的电影市场当中，除了这个宠物题材的电影非常多之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在荧幕上看到了很多的印度电影。 哎， 这真的要得益于一个印度电影界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阿米尔汗了。 哎，对对对， 最早大家可能了解印度电影都是通过一个被名字毁掉的高评分电影，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 没错， 就包括之后的像摔跤吧爸爸，也真的就是把印度电影带到了大家的面前。 嗯，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阿米尔汗的新片《印度暴徒》，这也是一个动作冒险喜剧，最近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首映见面会，马上就要上映了。 嗯，对，在《印度暴徒》当中呢，阿米尔汗也是颠覆出演了一个满嘴跑火车、亦正亦邪的江湖混混 Frankie 弗兰基，也是一个令人琢磨不透同时又很浪漫的人。 这部电影呢，本周五就会在国内上映了，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电影院当中来看一看了啊！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个预期，就是阿米尔汗出品必属精品。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各位应该非常熟悉了吧？我们来进入印度风情当中，这是《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插曲 ，Zubi Dubi。 Zubi dubi, zubi dubi, naache ke pagal stupid man. Hey, zubi dubi, pam para, zubi dubi, param pam. Hey, zubi dubi, naache ke pagal stupid man. Shakho pe patte ga rahe hai, pulo pe bhavre ga rahe. Diwani kirane ga rahe hai, ye panchi ga rahe. Oh, bagya mein.हो रही है गुफ्तगु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डूबी पंपारा ज़ूबी डूबी परंपम ज़ूबी डू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 ज़ूबी डूबी पंपारा ज़ूबी डूबी परंपम ज़ूबी डू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 Sun, sun, sun, hover. Tip, tip, tip, tip, tip, tip, boom, the good. गाड़ी में यू ठुमके लगाती तू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रहा है हू 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डूबी डूबी डूबी पंपा डूबी डूबी परंपा Zubi zubi z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Hey, zubi zubi zubi zubi, pam para. Zubi zubi param pa. Zubi zubi zubi z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अंबर का चांद जमीन पर इतरा के गा रहा एक टिम टिम टूटा तारा उठला के गा रहा रात अकेली तन्हा मुझे छू ले आके तू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 बहू जुबी डूबी जुबी डूबी पंपा जुबी डूबी परंपा Zubi dubi zubi d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Zubi dubi zubi dubi, pam para. Zubi dubi param pa. Zubi dubi zubi d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Zubi dubi dubi dubi, dubi pagal stupid man. 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双十一跟双十二都过去了，那各位买的东西应该早就已经收到手里了哈。特别是一大堆快递堆在面前的时候，你拆其实都很费劲。包括像很多快递包裹当中有一些什么塑料泡沫啊、气泡膜啊，这些就是防止它摔坏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在拆快递的时候，我就有点罪恶感，我就觉得说，就挺不环保的。 对，这个东西只能它用一个包装，但是也没有其他用处 啊。对，而且就是主要我可能买了小小的一个东西，但包装盒特别大， 哎， 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这些物品呢不容易降解，给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日本现在有人想出了一个保护包裹当中的物品完好无存的什么叫完好无存？完好存放啊，这快递上快恨死我了，就可以保证他们完好但同样也非常环保的办法，就是在包装当中塞一些爆米花。 塞爆米花，没错。这个日本网友寿太郎呢，前段时间在社交网站上说到了，说收到一件包裹内塞的不是这个塑料泡沫或者气泡膜，而是袋装的爆米花，而且还印上了可食用包装的字样，告诉你这个提醒一下这个赏味期限呀等等的，包括里面还有未爆开的玉米粒，避免太阳直晒。哎呀，我估计我要删这个拆这个快递的话，我可能什么买的东西全部忘掉了，先吃爆米花， 就只想要爆米花啊。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其实它造价就还挺低的，但是它同样也可以保证到就是说物品不被摔坏。很多网友呢也在他的帖子下面留言点赞说，哎，这个主意挺好的。还有一个网友建议说，哎，用棉花糖是不是更好一些啊？你看棉花糖软软的更好吃一些啊。 真的都是被惯坏了。 拆开包裹以后看见什么就吃什么。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轻薄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

带领着我们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8: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今天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我发现我们的关键词真的是难倒了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关键词呢，分别是肌肉，就是锻炼身体的那个 muscle 的那个肌肉哈。 哎， 对，还有魔镜，就是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就是魔法的魔，镜子的镜。 嗯， 这阿木真的很同情他，分别发送了魔力、魔法、魔镜，是镜鱼的镜，都没有收到啊。魔法的魔，镜子的镜，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的小视频了。今天呢是静瑜和来代班月月鸟小哥哥的思萌的 battle 大战。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就是站你的比较多，真的还就是 哎， 你们就是喜欢 muscle boy。 哎， 可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条，就是哎呀，他们发什么无所谓了，只要看到静瑜美美的就好了 啊。静瑜是美美的，所以发送魔镜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路遥跟我们说印象最深刻的是邹忌访齐王纳谏，就是一篇文言文。哎呦，现在我提到我都能记得当时啊，要求全文背诵。那我跟同桌呢，就把它加入了类似数来宝的这个节奏。 哎呦， 发现以前背文言文的时候 就好多这种技巧啊。 对，但其实呢，就容易把剧中的那个意思，还有它的断句割裂，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确实是很快就可以背下来的。 比如说冰，他就说了，中学是非常喜欢古文，还曾经获得过学校的古文背诵冠军。印象深刻的有很多，最喜欢《滕王阁序》和《过秦论》，前者呢这个辞藻华丽，后者是这个 鞭辟入里。 鞭辟入里，对，文风极其流畅， 值得一背啊。这一看就是非常喜欢背古文，真的以此为乐趣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昨天告诉大家啊，现在准备春运回家的朋友呢，其实已经开始可以关注一下抢票的那个日期表了。 没错， 比如说哪一天应该抢哪一天的票啊，基本上在早晨8点的时候是集中来发票的。那么火车销售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春运时间了，铁路部门对于12306购票网站上出现的验证码再次进行了优化的策略。 那么这一次的验证码的出现将控制在5%-10%左右，并且只在最热门车次的售票中出现。那么非热门路线的旅客可以直接购票，不会出现图形验证码，也是提高了购票的速度。 还记得好像就是一两年以前吧，就到春运的时候，大家有在吐槽这个12306网站上的这个验证码。 对， 其他的可能就是让你输一些数字或者数字加字母。我觉得变态一点的就是给你出个数学题，这都比较好解。但他们就很夸张，比如说在以下的白百合当中找出王珞丹 啊，对对对对， 在以下的西瓜当中找出冬瓜，就这种题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啊。 对， 所以抢票的时候也给大家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以及一点点的小麻烦。总之呢，赶快买到票准备回家吧，火车要开了，各位。 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一 也不在。 鲜明的丹麦女歌手 Mo 带来的 Kamikaze， 北京时间的8:48，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你看我旁边的思萌已经被冻感冒了， 哎，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各位提这个注意，经常穿衣保暖，因为由于强冷空气来袭啊，今天起已经连续4天气温将全天凝固在冰点之下了。 嗯，全天凝固在冰点之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气温也在零下啊。 对， 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C，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1°C。然而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不是最冷的时刻，到了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5°C了， 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2°C。那周五呢，白天最高气温是-3°C，夜间最低气温是-11°C，要等到下周气温才会逐步的复苏到0°C以上。 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用歌声来给大家送出一些祝福了，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温暖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祝你幸福。那么今天包括昨天，我们的图片还有视频的关键词已经发送到各位的手机当中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个群发的消息，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看到我们今天的小视频还有我们昨天的图片了。 嗯， 辛苦思萌了，赶快好好休息一下吧，感冒很严重哈。那明天的月月鸟小哥哥就将回归早安音乐秀了，明天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拜拜 拜拜。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离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多了一发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多了一发祝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回忆，一幕一幕是几曲目，是一封情书。 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日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日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日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